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的秋季短暂但美的足够惊艳，市属公园里秋叶与红墙碧瓦相映衬，展现出了独特的园林景观。室内彩叶的最佳观赏期略晚于郊区，本周市属各大公园中多品种多景点大面积的金叶彩叶景观全面亮相，请听报道。 本周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推荐了18处赏秋的好去处，包括北京市属公园内的10大银杏观赏地，感受市属公园银杏满园多彩秋色的绚烂景观。像亭台公园北天门内的60多棵银杏树，目前已有90%变色；北海公园快雪堂东侧以及残坛南侧的银杏树挂满金黄的树叶；中山公园设计坛内坛两侧伫立着18株笔直的银杏树，树龄在50年左右。秋风吹过，金黄色的树叶犹如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在空中旋转，再慢慢落下来，给地面铺上一层金色的毯子。本周末变色率达到90%。景山公园东侧南北主路靠东墙的长排银杏树颇具规模，金色的银杏叶落在红墙黄瓦上，体现出在皇家园林才能欣赏到的韵味。北京植物园金黄色的银杏树遍布曹雪芹纪念馆，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黄叶村。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微博畅游公园将持续播报市属公园最新的秋游赏景资讯。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末期间，香山植物园8大处等远郊景区热度逐步增高，天安门、故宫等地标性景点仍然是旅游热点。香山红叶节将在本周双休日，即本月10号到11号迎来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将对香山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红叶节期间，香山周边香山路、香山南路以及远端北五环、汉河路等道路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香泉环岛交通压力突出，上午9点到中午1点达到最高峰，建议市民选择乘坐西郊线等公共交通，错开高峰时段。接下来的两周，预计蓝色港湾到三里屯商圈、金源燕莎、新中关等周边车流将较为集中，周末期间交通压力高于工作日。三里屯太古里下午2点到7点为客流高峰，周边三里屯路、工体北路等道路车流量大。从现在开始，朝阳区首都机场辅路九仙桥北路西口到彩虹路北口之间路段调整为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国航、首都机场和慕尼黑机场3方近日共同推出了北京到慕尼黑国际快线产品，同时首都机场、香港机场与国航、国泰航空及国泰港龙航空共同推出了北京到香港快线产品，也将于近日上线。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非洲手记是著名作家严歌苓难得一见的一部随笔集，记录了他亲历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所见所闻，并用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当地丰富的物产、人文、风土和文化。行文中所展现的严氏评论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非洲印象。今天的节目和您一起品读《非洲手记》。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女作家严歌苓新推出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叫做《非洲手记》。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人，同时也是来自于人民出版社的于青老师，欢迎一下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严歌苓的这本散文随笔集《非洲手记》。说到了严歌苓，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一位编剧，同时她写小说也写得非常的精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也写过随笔和散文，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她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的随笔和散文集。想问问于老师，严歌苓是在什么年代写的这本书？怎么想到了要写这样一本散文集呢？ 正像大家都了解的，严歌苓呢，她是一个外交官的夫人，她当年在美国跟这个莱瑞谈恋爱的时候，曾经也受到过美国这个外交部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啊，然后她的先生愤而辞职，后来呢又恢复了她的职业，也当了外交官。那么在做外交官夫人期间呢，严歌苓她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所以在陆陆续续的零散的时间，她就有许多想法。那么这个散文集呢，不是最近的，而是她一段时期当外交官夫人以来的陆陆续续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尼日利亚期间，大家也从这本书里都可以看到，尼日利亚的平时生活是很枯燥的，那么这就无疑当中给她了更多的创作时间。因为我跟她还是比较了解的，她每一次回去都是一部长篇就出来了。那么这次尼日利亚的时间比较久，2年时期间又比较枯燥，那么肯定这个业余时间很多，于是他就创造出了这些散文。 这应该说是严歌苓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书了，因为他被称为是高产的作家，而且他写作非常的快，基本一本小说对他来说是非常轻松就完成了。但是这本散文呢，应该是他在尼日利亚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集结成册的一本书。严歌苓曾经自己也说过，他说我很少写散文，因为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直面自己的书，与我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经验。与之前严歌苓的编剧啊，包括小说的文体不同，这本书有着独特的风格，应该说体现了严歌苓她性格当中很活泼很有趣的一面，同时呢也体现了她对于人物的这种观察和她的一些深入思考。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她的一篇非常著名的《酋长的女儿》。 他有英文名字叫 Hope， 后来我和 Larry 就用中文叫他希望小姐。头次见面，他说他的前雇主不需要他礼拜六上班。 Larry 立刻用中文对我说，说谎，他的德国雇主说他一星期工作六天。希望小姐还有个英国雇主叫做卡西。火热的文字一篇又一篇地举荐希望小姐，从这两位网上熟人那里得知，希望小姐是酋长的女儿，高中文化水平，有初级计算机技能，就是不提她的岁数。隔着种族、年龄和脾性以及教养都是谜，但我猜希望小姐比她显示的成熟程度要年轻得多，应该在20岁左右。她很职业化地坐在我们对面，一身红色套装，职业女性的形象已树立得颇好，这是她的自我定位，决然不同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女佣形象。她不慌不忙，有问必答，笑也不卑不亢，不像其他尼日利亚人那样绝望地拼抢一次谋生机会。尼日利亚的失业率高达60%，所以握有雇佣权利的各国驻外人员对于他们不是判官就是天使。我们送希望小姐出门时，顺路领她去看她的宿舍，各国大使馆官员都在宅院外面另建管家和司机们的宿舍，他们合用浴室、厨房、冰箱。希望小姐巡视了一番环境，宿舍中的欠缺马上一目了然。她说应该有一个电扇、一张新床、一个电炉、一套厨具。她直言不讳告诉我们，这是雇主理应配置的，到底高中文化、人权意识比较好。希望小姐上任第一天，我便让司机驱车到市场去买她需要的家具和用具。我们去了第一个市场，晒得人都融化了，他却说不行，这里人和外国人做买卖做惯了，价钱杀不下来。我们又跑了一个市场，他还是不满意那里的价格，直到开出城20多公里，一个家具城出现了，沿着高速公路的野地里摆满各种新旧家具，这是本地人购置家具的地方。我对希望小姐说价格差不多就买吧，她却非常严肃负责地杀价，一趟趟在家具商和我之间周旋，不断报给我他杀出的最新价位，最后以半价成交，似乎多花我一分钱他也当成自己的实值。我们买了所有东西，却只花费了头一个市场要价的1/4的钱。说到了杨歌苓的小说文风和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散文集的这个文风，它的差别还是蛮大的，请于老师跟我们聊聊哈，您当时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个感受？ 大家都知道当作家来讲最难的应该是散文， 嗯， 因为散文是最能暴露他的这个真正的才华的， 哎， 很多人写游记啊，写的文字啊、词藻啊很好，但是呢他是没有灵魂的，它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小说呢，它可以由人物情节虚构来构架，但是散文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散文是不成立的。 嗯， 那么杨歌苓的散文最突出的就是他散文里的这个眼啊，就是说他散文的灵魂，基本上透露着了或者展示了杨歌苓的非常非凡的智慧和一些才华，所以在他的散文当中体现的比较深刻。 我们通过这本《非洲手机》其实了解到了之前我们所不了解到的非洲，或者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洲。我们以前总觉得非洲这个国家可能是比较落后的，或者说当地的人生活也是在苦难当中的，但是通过杨歌苓的这个小说，我们感受到了尼日利亚人他的一种独特的个性，还有他的一些品质。这本书当中所讲到的非洲和我们之前所认识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读完了他这本《非洲手记》以后啊，确实是挺震撼的。以前呢对非洲的这种了解呢虽然不多，但是在脑海里呢他总是有一种旷野啊、 大漠啊，这样一种原始风味的这样一种画面。但是读完了这个严歌苓的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非洲手记以后，感觉非洲的这个风情啊，里面更多的还是一种对非洲人的这个灵魂上的一种震撼。尤其是它这个天气啊非常热，基本上在40多度以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40多度是人体发高烧的时候。那么一个人常年生活在这个40多度的温度里边，这个脑子啊会很混沌的。但是在这个严歌苓的笔下，他所写的这些非洲人，虽然在智慧上你感到可能是受这个热空气的这个影响，好像有点不太对接这个文明的社会，但是他们在灵魂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所信仰的东西是很虔诚的。他们甚至一天可以做3次这个祈祷啊，而且呢随时随地就可以做那个祷告啊，那么就说明他们对信仰对灵魂上的这个安置啊还是非常重视的。虽然生活很贫瘠啊，这个气候非常难熬，但是他们的心境我觉得都是还是比较安定的。 其实于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一段话，也特别深刻地揭示了《非洲手记》这本书的一个本质，它并不是一本只是讲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这样一本散文集，而更多的是严歌苓他将自己小说当中的一些对人物的深刻的反思的这种特性带到了散文当中。其实这里边写到的这个手法我觉得是非常的简洁准确，而且要言不凡，三言两语就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经常读严歌苓的小说会感觉到哈，它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这本书同样如此，不但是在描写他看到的尼日利亚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在每篇手记的最后都会有一个注释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感悟，就是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这本书当中这种非常有温度的小幽默。这里边有一些文章还是要跟大家提前来分享一下，有一篇叫做躺着的阿布贾。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写的那个躺着的阿布贾，这一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尼日利亚的首都是阿布贾，我们印象当中，因为尼日利亚它是一个联邦共和国，无论如何它也是一个石油大国，是应该讲这个国家是很有钱的，这个石油输出啊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这些利润并没有这个释惠于这个老百姓身上。所以在阿布贾，在这个严歌苓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一片贫瘠，老百姓几乎过着一个原始的生活，而且他们还有一种近乎于奴隶社会的这样一种生活习俗，就是心中一有了愧疚了，对对方一有了这个歉意了，就马上下跪。那么这个动作本身，也说明了这个阿布贾这个和这个尼日利亚他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地位的低下。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严歌苓在描写的这个笔下呢，也透露出他的一种博大的一种慈怀吧，啊，就是他很善良，看到他们由衷的心里感到一种心痛，那么他自己笔下也写过啊，阿布贾没有纽约、旧金山那样的金融区以及多市区所特有的遮天蔽日的高楼群，除了峻拔的阿索燕，阿布贾一个最大的一个风景区就叫阿索燕，但是呢，在他的笔下，严歌苓写到阿布贾是舒缓的，他就像是一个躺着的阿索燕，也许是正在醒来，也许是正在回味着一个古老的梦。那么严歌苓的笔下写到说，起身已是不可避免，所谓起身已是不可避免，也说明了这个尼日利亚的未来以及作者的期望还是比较美好的，尽管现在是贫瘠的。 没错，他对这片土地是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有感情再到有温度了，是吧？然后到最后他也是很期待着，也很期望着，期许着这片土地能够更加的富有，人民能够更加的平等，甚至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我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严歌苓这本书虽然是一本散文集，但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人物为主题的，去展现 非洲的这幅风景画。 对， 嗯，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严歌苓的小说，很有情节性，带有那个镜头感，所以他的小说比较适合改编电影或者电视剧，所以几乎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被这个导演看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出色啊。我们也知道严歌苓他是好莱坞的职业编剧，那么这个职业训练使他有一双职业作家的眼睛，那么在他的散文里，我觉得读起来就跟读小说一样有意思，还是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只是不过呢，这些都是真实的，是信手拈来的，而不是他像写小说一样需要虚构， 对， 需要结构，对吧？他需要有一些想象，但是这个呢，他是信手拈来，所以呢，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更能够透露出作者对这块土地的关爱和关注。 所以我们对非洲手记的理解不仅是因为它有异域的风情和异域的情调，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异域的情调的续写当中，能够看出严歌苓人文的这种情怀。 对， 而且有些时候我觉得严歌苓不仅是在写别人，而更多的他是在写自己。 他的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经常会出现一种替代，那么在散文里边他就会一下子就变成情不自禁的就进入了。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这个尼日利亚人，他因为经济的贫困，他有一种生活习俗就随时下跪，那么他就在这里头记录了一个场景，既幽默又让人感觉很感动。比如说他的那个佣人啊，就希望小姐是一个酋长的女儿，因为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扑通一下给严歌苓下跪了。严歌苓当时他跟我们说过这个细节啊，他说了这个细节，他就说他倒退了一步，立马就是严厉起来说，你给我站起来，我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他义正言辞的认为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严歌苓说，我的祖先，我的父母和我自己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是站起来的， 是不允许，我们是平等的， 哎，我们是平等的， 嗯， 不允许你下跪的。那么在严歌苓的这个散文里头，尤其是这一部这个《非洲手记》里边，贯穿的就是我们是平等的啊，我们是站起来的啊，不允许你随便下跪的。从他的散文里头可以看出，严歌苓对非洲人啊，对尼日利亚人，他有一种这个非常痛彻的一种关爱。在这里呢，就是经常严歌苓自己带入。那么在有他的这个散文里边，就是这个记这个酋长小姐这个散文里边，他就自然就带入了。他写到，他说60年代马丁路德金一腔悲情的诗意，对我们诉说着我有一个梦想。到了遥远的黑非洲，我才明白，那是个多么遥远的梦想，因为他在沉积岩般的现实面前，太依稀缥缈。即便它变成每个人的梦想，距离改变这创伤积淀的历史和现实也还非常遥远。对于自尊和人权极度敏感的希望小姐，稳稳地跪在我面前，只等我一声宽恕，她才会站立起来。而我说宽恕或不宽恕，都将在这段畸形历史上重描一笔。 而且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除了这篇《希望小姐》之外，还有一篇叫做《行路难》，也是这本书的开篇。他讲到了阿布贾有一种继承摩托车叫奥卡达，奥卡达这种摩托车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奇观的事情。在最后特别说到了一句，他说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予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篇《行路难》。人还得小心翼翼地从木牌旁边穿过，奥卡达杂耍似的一溜边就过来了，眨眼间已停在卖鱼女子身边，两人悄声抬价杀价，交易达成。卖鱼女子一滴露长裙，紧箍在大腿上的那一截被提高到臀部，膝盖下如喇叭花的裙摆便到了大腿上，不知怎么腿向后一偏，如同稳坐马鞍一样骑在了后座上。他做这一套动作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扶住头顶上的小型水产商店。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非洲手记是著名作家严歌苓难得一见的一部随笔集，记录了他亲历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所见所闻，并用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当地丰富的物产、人文、风土和文化。行文中所展现的严氏评论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非洲印象。今天的节目和您一起品读《非洲手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严歌苓的散文作品《非洲手记》。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人，同时也是来自于人民出版社的于青老师，欢迎一下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刚刚上半时段特别给大家讲到了让我和于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本《非洲手记》当中的一些文章，就是它里边有很绘声绘色的关于非洲的奇观的描写，突然荡开一笔加入了一句严氏评论哈，这是他一个独特的特色。其实在当代文学当中，能够将散文和这种非常有深度的评论相结合的作品其实并不多，是吧于老师？ 对，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这个散文啊最能见证作家的水准，就这个荡开一笔就是一个有才华的散文和无才华的散文的分野。那么在严歌苓的作品里边，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这种荡开一笔旁逸斜出的这种金句比比皆是啊，恰好是这些荡开一笔的这样的一种加叙加意的东西，才真正能够让我们洞察作者的睿智和作者的深刻。你像在这个《非洲手记》里边，他经常是在这个最后的结尾的时候给你评论，像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一段话，包括对非洲艺术的评论，都是直指非洲艺术的真谛的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体现出来。 这本书很特别哈，它是一本亮黄色的书。为什么是亮黄色呢？您在设计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想法或考虑？ 当然有啦，因为非洲它是热带嘛，是个热带地区，什么颜色都是浓郁的，都是火热的。你像非洲人虽然是很黑的，你看他们身上几乎布满了所有浓郁的色彩，所以这个我们特意选择的就是这个明黄。这个明黄的色彩呢，它就是象征着一种非常浓郁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色彩，那么包容着非洲的整个的那种内涵吧。 啊，就是他的这个非洲人的这个热烈啊，非洲艺术的一种夸张啊，非洲人民的一种纯真啊，我觉得都可以从浓郁的色彩里头表达 出来，去展现出来， 去展现出来。 对，而且这本书它在封面上只有一张图，是非洲大陆的图， 还有那个豹子。非洲豹，也都是带有这种象征意义的。之所以我们全面的这种用这种明黄色呢，用很小的一个图案，其实还是想要表达一个强烈的色彩冲击。就像非洲的这个大地，你只要一下到大地，严歌苓就讲嘛，他一下飞机，他在那一篇《尼日利亚欢迎你》的那篇散文里边就提到过，一下飞机就会感觉到这个非洲的这种热烈的色彩，以至于他到了这个他的住处，看到那个游泳池上头铺满了五颜六色的树叶和落叶的时候，他就跟他先生说，我要在这里住三年，因为他被非洲的色彩给征服了， 吸引了，没错， 吸引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尼日利亚欢迎你。刚刚下飞机时，为新鲜感所驱，我对拉瑞说，我们在这里待三年吧。他的任期或两年或三年，选择在自己。但一看到我们的房子和内部陈设，两年最多待两年。我又跟拉瑞说，和我父亲谈到安排他来尼日利亚旅行，现在我担心了，这样缺乏审美趣味保守的室内布置连我都吃不消，何况他了。听说大使馆常常有当地民间艺术展销，我想买一些支片和木雕来，也许可以抵消一些装潢的平庸，在一个如此有文化特色的自然环境里弄出如此乏味的居住环境，在我看真是罪过。父亲常常说，喂肚皮容易，喂眼睛难，而非洲是一片多神奇的土地呀，他的人民从来没有喂饱过肚皮，却从来不让自己的眼睛饥渴，并用他们生命力无限的艺术品去喂整个人类的心灵。没有非洲的艺术，就没有毕加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读严歌苓的散文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头脑里出现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女作家的身影，那就是三毛。好像这两个人经常会被大家做一个对比啊，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三毛和严歌苓的作品，他俩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首先他俩的这个哲学基础就不一样，人生哲学就不一样啊。我们三毛是最早进入我们这个80年代吧，进入到我们国家的一个港台作家之一。他的这个对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这种描述啊，一个是打开了大陆读者的这种眼界，二一个呢就是他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天人归一的这样一种宿命感，确实是给我们当时那种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商业气很浓的这种社会啊，带来了一种清新之气。那么应该讲，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系列这个散文手记啊，它是出世的，它是逃避的。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三毛实际上还是有心理障碍的这么一个作家。那么他不管是现实当中，那个荷西啊，就是他的爱人啊，荷西是不是就像他笔下写的那样的美好，还是他所去的撒哈拉沙漠，他摒弃了一些物质上的艰难，只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是不是都是真实的？但是至少我们会感到，在三毛的笔下的撒哈拉沙漠和三毛笔下的这个非洲，还是给人带来了一片净土啊。我记得他有一篇散文还是小说叫《天梯》。这个天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无形的天梯，它会载你进入那个至高无上、无忧无虑的天堂。天梯是无形的，但是天堂是在每个人的憧憬和信仰当中的。所以呢，三毛的文字和三毛的撒哈拉沙漠， 就好比是我们人生现实当中的一座天梯，它带领我们进入了我们所想象的和向往的憧憬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反过来，那么严歌苓就不是这样子的，严歌苓是现实的，它是深刻的啊，它带有鲁迅所说的那种我把人生丑陋的一面揭开来给你看，对吧？但是它同时又是温暖的，就像你说的，它是有温度的，因为他的心是博大的，是善良的。那么恩格斯有一段比较著名的典型论啊，就是说我不看你写什么，但我要看你怎么写。严歌苓笔下所写的，我们看都是一种世俗的日常生活，哎，日常小事，但是他在这个日常小事里头，日常的生活里边充满了一种平等的精神，一种博爱的精神。所以说他的哲学虽然是入世的，但他这个入世是积极的，是一种不是那种庸俗的入世，而是一种带有一种亮色的入世。所以呢三毛让人做梦，严歌苓的文笔和严歌苓的文字给了你一定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着于青老师刚刚讲到的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中的天梯，还是一起来朗读一下天梯这篇文章，一起来回顾一下三毛。大队长对我开玩笑说，三毛的车开得好似炮弹一样快，将来请你来做交通警察倒是很得力的帮手。我正预备着走路回家，看见荷西满面春风地来接我。他上工在几十里外，又趁中午跑回来了。恭喜恭喜，他上来就说，你有千里眼吗？是刚刚天台上的犯人告诉我的。我认真地在想，关在牢里面的人不一定比放在外面的人坏。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坯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也关不住他们的。我趁着给荷西做午饭的时间，叫荷西一个人独自再去跑一趟，给监牢里的人送两大箱可乐和两条烟去，起码在我考试的时候，他们像鼓笛队似的给我加了油。中午，我开长途车送荷西去上工，再开回镇上，将车子藏好，才走路去等最后一关路试。这个天梯越爬越有意思，我居然开始十分喜欢这种考试的过程。50度气温下的正午，只有烈日将一排排建筑短短的影子照射在空寂的街道上，整个小镇好似死去了一般，时间在这里也凝固起来了。当时我看见的景象完完全全是一幅超现实画派作品的再版，感人至深。日复一日，我这只原本不是生长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声有色地打发着漫长而苦闷的悠悠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毛的天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个都是浪漫的，但是浪漫的方式不一样。其实这本《非洲手记》是严歌苓在2004年到2007年随夫驻尼日利亚期间所写的所思所想，到现在应该说已经过去了14年了。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在今年要重新重装出版。 我觉得它相当于一个窗口，严歌苓所有作品的窗口，虽然是写非洲，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在写自己， 哎，摸到严歌苓的为人，严歌苓的智慧。 其实在有一次采访当中，严歌苓特别说到了，他说当时住尼日利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日常也没有网络，上网是需要去大使馆里才能上到的，所以呢环境是非常封闭，每天接触到的人事物感觉很压抑，但是又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那个时候呢，父亲又特别喜欢非洲，是个非洲迷，他又希望和父亲经常能通信联系，所以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了他所思所想和感受，也是因此跟父亲的这种通信的形式 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非洲手机。刚刚我们聊到的都是严歌苓在这本非洲手机当中表达的她的思想，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她是一个美女作家，她也非常的爱美。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插页是彩画的插页，其实都是照片，严歌苓在尼日利亚留下的一些美丽的倩影哈。因为她非常喜欢打扮自己，所以在当地穿着当地的衣服拍出的照片也很美。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正好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严歌苓的两面。一面是她的勤奋，就在尼日利亚大使馆没有这个电网的情况下，她还会在用笔写作。她为了保证她每天上午3个小时的写作，她可以用重金让希望小姐花钱让她去学别的东西，只为了她不在跟前，她有3个小时的独处。我去过严歌苓的美国的那个旧金山的家，发现她的这个写作的地点是很简陋的。她的家她装扮得很美丽很雅致，但是他把他的写作间放在他的车库里。你就从这个细节里头可以看出， 他其实在文学创作上是个苦行僧。 那么这个跟他军人出身很有关系，但是同时呢他又是个文艺兵，他还是很爱美的，是原来是跳舞的啊。他喜欢最美的东西，所以说他经常在去购买东西的时候，他自己在散文里头也写到，他可以把他去买东西的那个钱买成花了，剩下的一点点钱可以凑合吃一顿，但是眼睛不能凑合。 没错，这就是他的严氏美学啊。 对对，所以你看能在那样艰苦的非洲仍然保持，你想他都想要把大使馆给他配的家具都要去掉，然后自己花重金再来布置一下自己的家居，就说明过的每一天都是认认真真的100%的去按照美的这个原则来去完成的。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严歌苓的最新的散文作品《非洲手记》。虽然这本书是在14年前写成的，虽然过了10几年，经过时间的磨洗，并没有过时，反而有更多的可以去回顾、可以去想象的关于非洲的美好。感谢于青老师的分享，谢谢于青老师。 好，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